你说我性格变了，可你却不知道为什么，以前的快乐和洒脱如今全到哪里去了，为何我自甘堕落，无止境的悲伤烦扰着，我想放手让你自由，但为何总说不出口， 还在等你想起，爬上了你，也许不只是你，可在我心里，你依然最美丽。